接近半小时的沉默，你比上次瘦得多，除了安慰还有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渴望的是他的温柔，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，就连全世界全给你都嫌不够，谁不放任你面对寂寞，在别人面前咽喉，更别提让你心痛。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，就会挂着你念着你要你快乐，谁知他不管你的守候，爱的人不是我，发现爱错了以后，受不了手。想唱出头，却没介入的资格，只能陪你喝喝闷酒。我只不过是你的好朋友。他的温柔，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，